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有人话咧佢开创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小说嘅新格局，对寻根文学嘅产生同埋发展咧起咗好重要嘅促进作用。 秋婷你讲嘅呢一个作家咧，可能喺香港我哋而家少啲会听到佢嘅名字啦，但系佢其实咧就系另一位我哋好多人比较会熟悉嘅沈从文呢位作家嘅得意弟子，讲紧咧就系汪曾祺啦。头先你讲嘅话，佢开创咗中国八十年代小说啊、寻根文学啊，或者甚至乎系新时期文学嘅作品咧，我都同意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又觉得呢个讲法可能系太笼统啦吓，或者系。如果同汪先生嘅小说去相比咧，我觉得系太冇趣啦吓，因为咧要开创一个文学风格咧，其实唔系好难嘅，即系有时一种转变吓，或者唔知点解就会出现一种新嘅风格。但系开创一种风格之余，会令到好多人多年以后去再读，都会深受其影响，深深感到喜悦、喜爱，以至于我有时甚至乎觉得啦，要再复制啊，再期待有咁样嘅作家出现咧，系好。困难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咁多嘅。汪曾祺嘅作品咧，就系今次我哋要介绍嘅《受戒》，我准备嘅经验里边咧，感受都几深嘅一个阅读经验咯。 其实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呢一篇短篇小说《受戒》咧，系汪曾祺比较晚年嘅时候嘅一个作品嚟嘅。 系啊，呢、這个作品系80年嘅时候发表嘅，咁啊发表喺北京文学嘅第十期。1980年大家都知道啦，中国经历完嘅就系十年文革啦，咁然后咧就一个。开放改革初期嘅一个时期，咁虽然话十年文革过去，但系我谂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咧都系犹有余悸吓，即系对于点样喺小说里边再呈现个人内心人性咧，都有好多嘅困惑。咁喺呢个时候咧，汪曾祺就喺1980年嘅北京文学发表咗《受戒》呢篇小说啦，引起好多讨论。个原因之一咧就系我哋突然间喺呢篇小说里边咧揾唔到。十年文革或者甚至乎更早下反右啊等等嘅运动里面嗰啲所谓工农兵文学嘅气息，或者所有嘅政治主张啊、政治嘅纠缠咧，好似突然间咧解除晒，咁我哋就跳入咗一个小和尚同埋一个少女之间嘅感情故事里面。今日嘅香港读者啦，可能即系大家写作或者阅读都冇咩禁区吓，即系觉得写个小和尚嘅故事，就算讲呢个小和尚嗰个环境啊、出家人。人嘅生活咧，有少少唔系好受呢啲戒律规条所限制咧，都觉得冇乜嘢啫。咁但系咧，我哋要留意一下，就系话喺文革之后咁贴近三中全会之后嘅一个时期咧，要完全冇束缚咁去发表一篇小说咧，系好难嘅。所以亦都有人啦，即系呢个人唔系普通嘅人啦，就系《棋王》《书王》《孩子王》嘅作家阿成，钟亚成咧都对呢篇小说感到好惊讶吓。咁佢曾经讲过咧，中国嘅小说有一种。世俗之眼，即是说有一对世俗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这些理想啊或者乌托邦啊或者是很多规条口号之下去看世界呢，其实是始于汪曾祺的《受戒》。那他就说有一次呢，他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朋友家翻一些旧的杂志啦，突然间看到《受戒》这篇小说。那他心里面很奇怪，就说这个姓汪的人，即是他还未是很意识到是哪个啦。他说为什么好像坐了只飞船出咗去又翻翻嚟嘅一个早年兄弟咁样咧，如果唔系佢点解只会有一对世俗之眼，而冇一种工农兵文艺嘅气息咧？咁所以咧，阿成就总结佢话咧，《受戒》出咗之后咧，大家唔系太多嘅评论，咁呢个系正常嘅，因为佢系一个。 怪物，怪物的意思就是你很难摆它在任何一个主义啊或者是文学思潮里面去解释。但是我刚才讲就说受戒发表的时候，其实汪曾祺自己心里有数，都知道可能会引起一些疑惑。所以他发表之前呢，他也都同个编辑打了个招呼，就说这篇小说可能会有问题的。如果不可以发表的话，大家看看就算了。但是结果出版了之后，令到一代有一代后来的作家呢都深受他的启发，还有好像钟亚成所说是觉得很令人震动的。 嗯，不知道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底下呢，所以有人说呢某种意义上呢受戒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 是啊，都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先锋性他不是在于说啊用很多人称转换啊，或者是突然间作者破框出来跟你讲嘢啊，那种很新奇实验的手法，而是先锋的第一点就是要摆脱晒所有的枷锁。咁受戒就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在经历各种的人性苦难的文革之后，他怎样去重新用一对世俗之眼，充满着包容和温暖，并且带着文革之后所有的一种寂寞去写出真正的小说。现在我们看汪曾祺的小说，很多人会分不同的时期，其实他不是80年才写作，当然其实他40年代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时期作为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已经是崭露头角，写出很好的40年代的作品。但是到80年代的时候，好像钟亚成所说，他是好像坐了个太空船走了然后再回来，他完全没有影响，完全是可以继续他的创作。这种态度或者心态如果摆在今日，我觉得依然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的，就是说、啊、你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不是应该为这些苦难去发声吗？或者是为小人物做一个比较尖锐的反省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提这些疑问之前呢，其实最好就是心平气和坐低看一看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先啦。所以我都希望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都很久没有真正的细读了、就是我们这个遇见文学开始的时候呢，都希望在节目里面多些细读啦。但是我们每次介绍那些作品太精彩，而且有 太长了， 咁上下的长度啦，所以呢细读的机会不多。我们看看今天可不可以即是用余下的时间就读一读这一篇不到12000字的小说了。 咁受戒呢是我首次读汪曾祺的作品来的。咁我睇的时候呢，其实我冇睇过任何背景的资料呢，亦都未知道汪曾祺是即咩嘅一个人物啦。咁我睇的时候呢，其实喺度勾起我呢对于早排嘅一啲新闻呢、即关于曾女嘅一啲负面新闻。我喺度諗緊啊，会唔会係即汪曾祺嘅创作嘅时候嗰、那个意图会唔会都係想讽刺返呢啲曾女嘅一啲不当嘅行为呢？咁但係睇下睇下又唔係喎，入面又有即男女主角嘅一啲清纯嘅爱情嘅故事穿插，究竟嗰个意图系点呢？我就觉得我系咪搞错咗呢，进入错咗呢个作品呢？ 其实呢个就一定唔系错咗，即系如果汪先生知道秋婷有呢个咁嘅諗法呢，可能佢都会几同你同步㗎。因为受戒佢无论从呢个小说嘅题目讲嘅系一种即系佛教里面嘅仪式啦，咁就系呢个仪式接受咗之后呢，就代表你通过呢个宗教嘅仪式接受以后嘅戒律。呢种嘅仪式本身就是相对于一个俗世的社会而存在的。所以写受戒的时候的作者呢，我觉得他亦都是预了是有这个世俗一面的眼光去看的。无论你是去看戒律还是是看那些守不到戒律的俗世的普通人。所以秋婷你第一个的问题就是说、啊、究竟什么是一个啱的正确的和尚的生活呢，或者我们想象中的应该的和尚生活呢？其实我觉得汪曾祺的脑里面是存在，即是说预了读者是有这个想法，咁带着这个想法呢去看这篇小说的。咁但是这篇小说呢，就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的示范式的典范式的清新朴素的文体。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一段明海出家已经4年了，一个和尚出家4年。他是13岁来的，咁佢是13岁的时候开始来。换言之，这个 男主角出场就是一个17岁的青年和尚啦。开始的很明快的这个人物啦，是一个青年和尚。但是呢他在哪一度挂单呢，就是这个和尚在哪度呢，那个地方就有点怪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钵齐庵，钵齐即是马蹄啦。那为什么会有个这么怪的名字呢，那他就有点解释，就是说呢这个庵呢本来就叫做钵齐庵。那不过呢大家读下呢，就是这个钵齐钵齐，不知道为什么读了做钵齐。那然后呢本来和尚住的地方呢应该叫庙，尼姑住的先叫庵。那但是呢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钵齐庵只是住和尚又会叫做钵齐庵啦。那可能因为他地方比较小啦。一开始我们已经觉得咦这么混乱的这个和尚住的地方又叫庵，而且有个名字又不是很正式。那这个17岁的和尚呢他就是叫做明海。那他家里就叫小明子。咁然后呢小说就开始人物嘅描写啦。汪曾祺小说嘅人物描写係非常之精彩，即係话你睇到嘅除咗呢篇受戒之外，或者係好多汪曾祺嘅小说选里面呢，每个人物你睇完之后呢喺脑里面呢都好似唔单止係记得佢认识佢，甚至乎好似已经同佢做咗好耐嘅朋友，由细睇到佢大咁。呢一个明海或者喺屋企叫小明子嘅人係点解会做咗和尚嘅呢，咁佢第二段呢又係将一些我们对宗教啊或者是和尚啊的联想呢，或者是这些成规呢又是打乱晒的。那就将很多的世俗的烟火气息呢加了下去。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说这个小明子的家乡呢专出和尚的。那我们都觉得啊即是各处乡村各处例啦，但是为什么有个地方专出和尚呢，那这个叙事者告诉我们听呢没什么奇怪的。正如有些地方专是出一些阉猪的人，有些地方呢就专出积石的。有啲就枯桶嘅，有啲就大棉花嘅，有啲就会出画像，甚至乎有啲地方呢出表子。咁然后佢下面嗰句就接啦，他的家乡就出和尚。咁我係觉得有少少好似不敬咁啊，即係话将和尚讲成一种职业，甚至乎呢种职业呢无分贵贱，其实都系人世间嘅各种职业之一啫，冇咩嘢讲到话好似出家咁严重嘅。其次呢咁佢再讲就话，因为小明子屋企呢兄弟多，父母生了四个仔啦，咁但係田地呢就唔係好多。咁嗰啲田地呢已经够佢三个阿哥去耕啦。咁我哋成语有所谓增多足少啦。咁呢家人呢就係仔多田少。咁所以就话咦四仔你冇嘢做喎。咁咁啱嗰日呢就有舅父嚟探佢哋。咁舅父呢就係出去做和尚嘅。咁然后就不如你跟舅父学做和尚啦。我哋都会觉得出家好似係一个好重大嘅决定，或者係受到一啲乜嘢感悟感召啦，但系呢度好似冇嘅，咁而且咧，阿舅父去收唔收佢为徒啊，带佢去做和尚咧，都系要有一啲条件嘅。咁呢个条件系咩咧？舅父就话做和尚咧都唔容易噶，不过咧佢都系几好嘅，搵到下钱嘅，有钱之后咧就将来可以还俗娶亲又得，或者买几亩田咧过日子亦都得，即系未做和尚已经谂定会还俗噶啦。咁但系咧有条件就系一。要面如朗月，咁原来呢做和尚呢都讲个面相都几重要㗎。第二呢就要声如中庆，第三仲要聪明记性好。咁舅父就睇下小明子个面相啦，又叫佢行几步啦，向后行向前行，然后再叫佢讲一句赶牛嘅时候会讲嘅号子加当得。咁明子就跟住佢讲啦，咁把声真係好响喎。咁然之后舅父就拍心口就话得㗎啦，佢实会做到好和尚，我包啦。咁呢段呢又系我睇嘅时候觉得好好笑㗎，因为做和尚本来系一个咁重大嘅清规戒律嘅决定啦。咁但係舅父呢系好似去戏班买个人，即系究竟可唔可以做戏呢咁样嘅一个过程。咁然后呢最重要呢就话做和尚都要落啲本钱㗎喎。咁有咩本钱呢，就要俾啲钱阿明子呢读几年书啦，因为哪有不识字的和尚呢。於是明子呢开蒙入学，就读咗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集言、幽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呢仲写一张仿，即系写一张仿格嘅毛笔字啦。咁呢句我睇嘅时候咧，我就笑咗出嚟嘅。佢就话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 逗号很黑咁样，就话村里嘅人咧都话名字犀利啊，写字写得好，好黑啊啲字写得。咁其实好黑，我哋可以谂到啦吓，嗰条村咧应该嘅人都唔系太识字啦。对于书法嘅标准咧，就系啲墨色够浓，好黑咁就好啦。咁无论如何啦，舅父咧就根据约定带咗阿明子，从此咧就俾咗个学名佢啦，叫明海咧，就去钵齐庵嗰度咧吓做和尚啦。做和尚过程之中咧，要经过一个好大嘅湖嘅，咁然后就要坐。坐船啦，咁喺船里边咧就识到一个叫小英子嘅女仔。咁呢个女仔小英子咧一出场嘅时候咧就好可爱嘅吓，即系食住半个莲蓬，咁就剥啲莲子嚟食啦。然之后问佢你叫咩名啊？咁佢话明海。咁佢话你屋企咧？咁佢话叫明子。佢话明子，我叫小英子啊。以后我哋就邻居啦吓，因为我屋企咧就系挨住呢个钵齐庵嗰度噶。咁然后就将自己食剩嘅一个莲蓬咧就俾阿明海继续食。咁然后咧一路划船。咁佢哋咧就听住个船长沙沙声嘅呢个水声咧，就去到呢个钵齐庵啦。小说完之后咧，转到去讲阿明子点样去练下习做和尚嘅各种嘅工作啦，譬如又挑水啦、喂猪啦吓，呢个又系好奇怪啦，即系原来和尚又要养猪，咁然后做晚经啦等等吓。再讲落去咧，就系呢个钵齐庵里边嘅人啦吓。咁啊人口好简单，一共有六个人，连埋明海在内，咁啊另外有五个和尚，五个和尚咧下边就有主要系师兄弟三个啦，就系、是、人山、人海同埋人道。人山咧就系、是、阿明子嘅舅父啦，就系带佢去做和尚嗰个啦，就系、是、一个当家嘅钵齐庵里边嘅和尚，咁就唔叫方丈，亦都唔叫住持，就叫当家的，都好有道理嘅。佢话因为咧佢就系管啲账簿同算盘嘅。咁我哋第一日要去睇啲和尚嘅生活咧，原来佢就要收数嘅。咁系因为咧一个咧就系经账。一个咧就系租账，一本就系债账，咁样有三本账簿。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咁梗系要记账啦。咁然后咧讲嗰啲做法事嘅过程啦，都系唔同嘅家境，咁有唔同嘅收费啊。咁但系呢个舅父咧，佢就再多一个描写，佢话舅父所讲嘅做和尚三个条件啦，我哋头先都记得啦吓，就系、是、个面如朗月，声如中庆吓，咁同埋要聪明记性好咧。其实舅父咧。一样也不具备，咁咧就佢嘅相貌咧，只有两个字就讲清楚啦，就系、是、黄同埋半吓，咁啊唔系几好吓，咁啊声音亦都唔像中庆，倒像母猪吓，聪明么？咁啊呢个嘅叙事者又好幽默吓，佢话难说。打牌老输吓，即系话佢成日打牌成日输啊！唔讲佢读书聪唔聪明，佢就净系讲佢打牌输。咁我哋可以知道啦吓，呢个舅父咧嘅德行咧，作为和尚应该都麻麻地。咁但系咧，一间钵齐庵里边就要有一个人去负责呢啲记账啊嘅工作啦。咁另外咧有一个二师傅就叫仁海，咁佢咧就系摆到明系有老婆嘅，每年夏秋之间仲会嚟住几个月啊，好少见人嘅。嚟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唔系好见到呢个嫂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明海直情叫这个做师娘，我们这个也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二师傅做和尚的时候都有老婆，不是还俗之后。第三个师傅就比较精彩了，就是一个很精明聪明的人，大师兄算不到的账，他很快就算到出来，打牌又赢的时候多，而且身怀绝技，懂得这个飞鸟，即是唱经的时候的一个绝活，将个乐器抛高又接起。最重要的咧就系佢咧吸引好多人啦，唱又唱得好。喺和尚里边咧，佢亦都提到啦吓，就系话每次呢啲和尚做过一场呢个大宴口吓，所谓嘅即系呢啲法事之后咧，就好似啲戏班过境一样，会有一两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失踪嘅。意思咧就系话原来跟咗啲和尚走咗吓，因为呢啲和尚咧有时可能太英俊吓，或者系太吸引啦。咁而呢个三师傅咧，事实上咧听讲咧吓，佢曾经都离开。咁而且咧喺出边咧，据闻系有一个相好，而且不止一个。佢奇就奇在咧，呢、這个叙事者又话，但系佢平常咧就可是很规矩嘅，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一句玩笑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已经算好人噶咯吓。原来呢个就系最英俊嘅三师傅啦吓。咁但系咧佢又有时都会透露一下嘅咁样吓，因为大家觉得佢诶、你冇理由咁正经嘅，得闲唱啲歌嚟听下，咁啊唱啲小调山歌。 佢开头就唱咗一首啦，就系、是、姐啊、大郎啊呢啲好似男女之间嘅山歌啦。咁唱完大家觉得唔够，又叫佢再唱一个。咁嗰首嘅山歌咧就开始有啲唔系好正经啦咁样。我哋睇完呢三个师傅之后咧，都会邓啊、明海、奥老啊，究竟你入去呢个钵仔庵做和尚，最后会点样嘅咧？讲完呢个三个师傅之后咧，就开始咧就再讲呢个师傅里边平时亦都有啲人会去探佢哋啦吓。咁啊呢度又系有散嘅两笔，好好笑嘅。咁呢个系汪曾祺小说嘅特色嚟嘅，大家就话佢唔系一啲好结构严密嘅小说，有时好似同朋友倾偈讲开又讲啦。咁呢啲和尚咧，有人有时会经过陪佢哋打牌嘅。咁呢两个人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师兄第三人咧，就另外有两个人嚟打牌，一个咧就系收鸭毛嘅，一个咧就系打兔子兼偷鸡的吓。即系呢个好似都系一个正常嘅工作。再加多一句，都是正经人，正经人嚟嘅。偷鸡咧，原来都唔算系贼。呢两个人咧，会有一个偷鸡嘅工具啦，叫做铜蜻蜓。咁有一次俾阿明海咧攞咗吓，咁然后咧就去玩呢个铜蜻蜓，好得意嘅，就系你掉过去咧，啲鸡咧就会即刻以为系啲虫仔啊咁样咬住啦。点知个铜蜻蜓又弹弓就弹开咗，就会撑住个鸡个把口咧，等佢唔可以叫出声就可以偷鸡啦。 我上网揾过，真系有呢样嘢嘅， 系嘛？咁呢个明海咧就攞去阿小英子屋企玩，咁啊小英子屋企个妈妈就即刻话啊，你真系曳啊吓，喺我屋企嗰啲鸡嗰度玩呢个铜蜻蜓，呢度就系拆开一笔咁样去写。咁另外咧亦都有。讲各种人嘅生活啦，咁最写得细致嘅就系小英子屋企啦。咁佢就话佢嘅屋企咧日子过得很兴旺。呢个兴旺，我觉得亦都系讲得好啱嘅。比如话佢屋企嘅四围嘅风景啦，就喺钵仔庵隔篱啦。咁然后咧，好似一个小岛，三面都系河，中间有好多嘅花啊，同埋呢个河水啊。咁而最重要咧，就系佢父母咧身体好好啦，然之后好多嘅技能啦，吓乜嘢都识得做嘅。佢就讲咗句，佢话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一个聚宝盘。咁英子的父母咧，好叻去打理屋企， 生财有道啦。 系啦，生财有道。咁但系咧就系取之以道嘅咁样。再加埋小英子嘅家姐，咁啊家姐呢度亦都写咗一笔咧，就系话佢就嚟出嫁啦。佢针子就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咁但系咧就嫌自己嘅妈妈咧成日俾佢嗰啲花样咧唔够新鲜。咁啊出咗去城里边咧，见到有啲人咧嗰啲刺绣嘅图案咧好靓。咁啊可惜自己。就找不到啦，小英子就说、欸、我介绍一个人给你，他画画很厉害的，原来就是我们的主角明子啦。明子在读书的时候，除了读那些四书五经之外，还找到本戒指原画谱。有一次他照着那些画谱去画，原来他就画得一手好画，所以人家拿一朵石榴花给他叫他画，明子又画到，而且随手就可以将花色画得活灵活现。明子的手艺令到英子在家里大大出了风头，两个人咧，亦都开始咗一种情愫。我哋会睇到吓，就系佢一嚟到英子屋企画画咧，英子就会煮啲好食嘅嘢俾佢食啦，咁样吓慰劳佢。咁另外咧，英子要帮家姐做嫁妆嘅时候咧，咁屋企有好多家头细务啊等等咧，或者系农业上边嘅工作咧，阿明子都会一齐去帮手。咁所以咧，变咗你已经好似唔系睇紧一个和尚同一个俗世人咧之间嘅故事吓，就好似咧两个青梅竹马嘅。朋友咁嘅故事啦，讲咗咁耐咧，我哋都好似未讲到小说嘅题目吓，受戒呢个过程啊。咁原来咧，佢做咗和尚叫做明海之后咧，仲未够嘅吓，仲有一个佛教嘅仪式啦，就系、是、受戒吓。咁受戒就系知道咧，有时睇戏都会见到吓，和尚嘅头顶里边咧有十二点嘅戒疤，证明佢吓开始要接受呢个戒律啦。咁明子咧亦都差唔多时间咧，要去完成嘅一个大庙嗰度咧做呢个受戒嘅仪式。有次英子知道咧，就话：诶，我撑船撑你去啊！咁佢哋咧每次进入县城嘅时候咧，都要经过一片好大嘅所谓芦花荡子。咁嗰啲芦苇咧长得好密噶啦，咁啊当中一条水路，四边都见唔到人嘅。咁平时佢哋入呢个县城嘅时候咧，明子负责撑船嘅都会帮手。咁啊总系无端咧就会心里边好紧张，而且咧系咁蛙掌咁样撑得好快。咁啊英子就话：喂，明子你做乜嘢啊？黐咗线啊？咁样蛙得咁快嘅？咁但系佢又解释唔 到。然后呢到佢要受戒嘅时候呢，英子呢就应承话要送佢去啦。咁然后去到嘅时候呢，英子一方面呢就好似大开眼界咁啊，去到见到一间咁大嘅呢个大雄宝殿啊，种种嘅大庙里面嘅事物啊。咁而另外呢亦都见到明子嘅另外一个样啦，譬如话要去敲经啦，或者係同其他和尚一起食粥啊，或者係受到一啲大和尚嘅规管啊咁样。咁但係呢最重要呢，佢亦都写到好具体地我哋呢个小说嘅题目受戒嘅过程。咁好多人呢都话汪曾祺嘅小说呢对于一啲民间风俗啊事物呢係记录得非常详细。受戒呢篇小说啦，对于受戒嘅仪式呢当然都唔例外啦。但佢写得相当自然㗎。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先嚟听一听呢一段小英子喺明子受戒之后去探佢嘅呢一段啦。 第四天一大清早，小英子就去看明子。他知道明子受戒是第三天半夜，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他知道要请老剃头师傅剃头，要剃得横摸顺摸都摸不出头发池子，要不然一烧就会走了戒，烧成了一片。他知道是用枣泥纸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纸点着，他知道烧了戒疤就喝一碗蘑菇汤，让他发还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动，叫做散戒。这些都是明子告诉他的，明子是听舅舅说的。他一看和尚真在那里散戒，在城墙根底下的荒地里，一个一个穿了身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十二个黑点子，这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他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痛吗？ 痛。 现在还痛吗？ 现在痛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刚刚听过有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作品受戒的一个选段。其实看小说也不错的，因为我们都可以长知识的。如果不是看这一篇受戒的时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受戒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是啊，平时我们看戏只是见到和尚头顶很得意， 已经有几点 是有些戒的疤这样。但是他怎样来的呢？刚才我们听过片段就见到汪曾祺的一个很仔细记录。首先要剃头，剃到摸不出再有头发凸起的，然后呢就再要加枣泥点在头上，再点香，然后再喝蘑菇汤令他发这个疤痕，再要不停走动在那里散戒。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他这么仔细去写完这个受戒的过程之后呢，他一下子又将一些很真性情的青年男女的很自然的对话和人情味呢，是去冲走了这种可以叫宗教的或者是清规戒律。那就是呢这个小英子去接明海啦。咁小英子就接佢上船啦。喺返去嘅路程之中呢，小英子好多嘢问喎，即係问佢喺呢几日嘅过程啦。咁然之后呢，明子就提到佢呢要俾人选做一个沙尼美。咁咩叫沙尼美呢？原来喺和尚之中揀一个年轻聪明相貌好嘅，重点栽培佢啦，第时有机会呢会做到方丈㗎喎。咁但呢突然间呢哇哇下船呢，小英子就话你唔好做方丈啦。明子呢就话好啊，唔做啊咁样。小英子又再讲你都唔好做沙尼美。咁明子就讲好啊，唔做。然后两个人又继续划船，划划下呢就到咗呢一个芦花荡子啦，又到咗一个令到佢两个呢都好惊心动魄嘅，即係呢一段嘅芦苇荡喎。咁突然间呢，小英子去到呢个小说嘅所谓嘅高潮，亦都系小说嘅收结嘅时候呢，佢就放低个船桨走到去船尾，就喺明子嘅耳边嗰度讲话，我做你老婆好唔好啊？咁然后呢明子就好惊讶啦，眼睛顾得大大的， 然之后小英子就话吓、啊、你讲嘢啊咁样，咁明子就话嗯咁样，咁佢咩唔啫，好唔好啊咁样，咁明子咧就好大声话要，讲完之后咧，小英子就话啊咁快啲划船啦、啊，咁然后两个人真系咧飞快咁样划到呢个芦花荡里边。咁跟住咧就係受教裏面我覺得非常優美嘅一個收結。咁呢個收結我諗係短篇小說裏面鮮有嘅相當精彩嘅一個收結啦。咁佢將我哋讀者裏面心裏面最緊張啦，究竟呢個啱啱受戒嘅小和尚受唔受得住誘惑呢，其實呢啲全部都唔重要。重要嘅我哋係感受呢一段收結裏面嗰種天地間嘅自然，譬如蘆花吐出新水，紫灰色嘅蘆水散發銀光，遠遠的滑流流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咁呢个直情令我哋联想啊，佢哋系咪好似洞房花烛夜咁样啦。咁然后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咁喺芦花荡里面生机一片安然。咁然后呢野灵阁开着四瓣嘅小白花，最后最重要啦，惊喜一隻青鬃一种水鸟插着芦水。噗噜噜飞远了，小说就是这样完结了。咁而我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啦，从嗰只青鸟飞走嘅时候咧，好似一切世俗嘅烦忧啦，所有嘅戒律啦，都暂时跳出咗我哋嘅思维里边。咁而喺收结嘅时候咧，汪曾祺亦都有个暗语吓，就系写于1980年8月12日，写43年前的一个梦。咁其实就好似话佢系将佢43年前年轻嘅时候住喺一个庵庙隔。嚟嘅一个经历听过嘅故事咧，将佢写出嚟。咁但系重要嘅系呢个经历系好似压咗喺呢个柜桶底43年。咁43年里边，中国经历过啲咩，我哋都好清楚吓，好多嘅政治动荡。经过呢段时间再去回望翻人性，系需要好多嘅勇气啦，同埋需要我觉得好多嘅温情嘅眼光咧，我哋先至可以去包容到或者去理解到呢个小人物佢哋。心里面所追寻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积压了43年的梦，或者是这篇受戒为什么可以令到这么多作家念念不忘，或者觉得它是开展了中国当代文学里面的新的一页，是有很强烈的原因的。 嗯，但是这个作品相隔现在已经是38年之后，我们以一个香港人的身份去阅读它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去进入，或者怎样去得到那些启发呢？ 秋婷，你这个问题呢就问了一个可能我想避开不去答的问题。就是我今天看完的时候我都在想的，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或者闲情去欣赏这一种微妙的感情呢，或者是一种比较散啦充满着留白的感情的小说呢。那我觉得艺术上我们想去欣赏它呢，事在人为的啫，就是我们多一点的耐性去阅读呢，应该都会读出一种珍贵的味道的。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上思维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再会这么肯定一种默默地忍受命运给你的安排，然后呢将即使比较艰苦的生活都看成有一种美好的印象呢。有些人就认为这种的想法可能太过安于现状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始终我相信文学呢，它不是只有一个用法，而且也都不会只是在人的身上只有一种的可能的，多些的读者就会令他有多些不同的意思可以发挥出来。 嗯，那遇见文学呢都希望可以每个星期呢介绍不同类型的作家和文学作品给大家欣赏的，有相对普及的流行的文学作品，也都有翻译的作品，有时呢都会推介一些纯文学的作品去给大家欣赏，丰富大家的阅读经验的。今晚呢就介绍了中国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的一部很清纯的作品受戒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